咁膊頭咁攰咁咁啫。 啊，我同你搭下佢啊。 好啊。咦，夠鐘翻工噶啦嘛？工時包。 啊。 李太，早晨， 早晨，先生。 啊，李主任，你食紧早餐啊嘛？ 食完啦。乜你今朝咁好口做咩？ 哦，佢话要好口啦，因为我要黐你车坐噶嘛，唔尊敬你点得咧？ 诶，你朝朝早都坐我车噶啦，行啦。 好，李主任，请。 喂，哎哎，对唔住啊，我几乎唔记得添。 做咩啫？ 啊，你咁冇记性嘅。正话你叫我起身嘅时候应承俾我食一啖噶噃， 小生喺度有咩好意思啊？ 啊，唔紧要噶，你哋自便，唔使理我噶。 系啊，两公婆亲热下有咩所谓啫？嗱，冇咩事干，你唔好出街啦。 嗯。 诶，咁你又唔啱啦，主任。你嫂夫人去阿家有乜紧要啫？ 你系黄老五啊，唔识得咁多嘢噶啦。其实一个女人啊，应该经常喺屋企打理下啲家头细务，等佢丈夫放咗工翻嚟咧，好好地咁服侍佢。成日去街唔啱噶。 只要我话嫂夫人咧系一等嘅贤妻良母，你娶着个咁好嘅太太啊，你认真好福气啦。 小生你过奖啦， 直情系过奖啦。严格啲嚟讲啊，佢仲有好多地方需要学习下，然之后能够达到贤妻良母嘅标准。 喂，主任。虽然下属就唔应该批评上司，不过我认为你咁唔系几公道啊！好似嫂夫人啲咁好嘅，一万个女人都唔知揾唔揾到十个啊！ 唉，好啦，你唔好讲咁多啦，咪越讲越赞下嗰啲 啊！ 哇，早晨啊， 早晨， 有冇翻工啊？ 系啊， 拜拜， 拜拜。 李太， 早晨， 玲玲，打完波翻嚟啊？ 嗯。 啊，李太，早晨， 女太早晨， 阿嫲， 早餐煮好未啊？我好饿， 煮好啦， 快啲食。 你挨拶の言葉。 喂。 呀。 呀。 早。 おはよう。 おはよう。 晚安。 おやすみなさい。 晚安。 ごめんこむります。 再见。 さようなら。 さようなら。 保重。 お大事に。 お大事自己。 请保重。 お大事になさい。 喂，我系， 好啊，咁我而家即刻入嚟。 唔系老总啊， 你都几醒目噶，叫埋你入去啊。 系，加人工啊， 快啦。 有人。 经理，听唔听你叫我哋入嚟？有啲咩吩咐咧？ 经理，有间外国电影公司要拍电影， 呢部戏咧系由四个国籍嘅外国女明星担任主演嘅。 佢哋系咪想借我哋酒店拍戏咧？ 唔系，佢哋想出一个新嘅宣传方法，想借我哋酒店嘅餐厅开一个招待会，顺便请埋啲新市名流嚟，介绍呢四位女明星出嚟同佢哋见面啫嘛。 好啊，呢件事对我哋酒店嘅宣传都好有帮助噶。 系啊，所以我决定同佢哋合作。你哋系公共关系嘅政副主任，我希望呢件事干你哋两位担任筹备嘅工作。 咁唔知个会嘅日期决定咗未咧？ 哦，定咗呢个礼拜六举行噶啦。 哦， 嗱，呢度有关于佢四个女明星嘅资料喺齐度啦，你一阵拎出嚟睇下。 嗯， 由听日起咧，喺各大报纸度登广告，快啲印请柬，招女郎嘅名单度发出去，场面咧一定要堂皇热闹，使多啲钱都唔得噶。啊， 系，咁我哋即刻进行。 嗯。 阿玲啊，李太嚟咗啊！ 哦，我就出嚟啦。 我入去攞鸡蛋俾你啊！ 多谢你喎。 有乜客气一坐啦。 哦，李太， 玲玲， 咦， 有封信啊，系啱啱派嚟嘅。 啊，系我表姐喺新加坡寄嚟噶。 哦，乜你有个表姐新加坡嘅咩？ 嗯，佢叫做邵子琴，佢同佢爸爸妈妈去新加坡好多年噶啦。 哦， 嗱，李太。 啊。 什么客气啊？ 哇，乜啲加鸡蛋咁大只嘅？ 系啊，阿玲玲啊， 啊， 阿琴封信讲咩噶？ 哦，佢话佢入咗间洋行做事，今年都唔会嚟香港喎。 哦，玲玲啊， 啊， 你个樽系乜嘢嚟噶？ 哦，减肥药，同我介绍我食嘅，不过上面写埋晒啲法文，我都唔识睇。 我食啊，我可以帮你睇啊。 系。哦，佢话呢种药冇副作用，唔会影响健康。每日食三次，每次食一粒。 哦，我即刻试下。 哦，你睇乜？你识法文嘅咩？ 哦，识啲啦。除咗法文之外，有几种语言我都识啲嘅。 系咩？咁你系咪请先生翻嚟教噶？ 唔系，不过华女喺酒店度做事应酬多，咁佢又买埋晒啲外国语言嘅唱片翻嚟学。咁我得闲喺屋企又无聊咯噃，咁咪开着啲唱片学下学下，学咗年几咁普通应酬嘅说话，我都识啲嘅。 哇！你睇下你咁本事咁有学问，点解唔出去做嘢咧？ 你唔知噶啦，华女个人啊性情好古板噶，佢认为男人系要出嚟做事，女人系要打理家头细务，服侍丈夫，各有各，分得清清楚楚， 唔做得捞乱噶。 哼， 佢呢啲叫做大男子主义，正一六五思想。 系啊，真系估唔到你啊，李生个头脑咁古老啊！而家世界上几多女人出嚟做事噶，佢有乜理由阻止你嘅啫？ 系啊。点止话阻止啊，提下都闹啊！ 咁你应该更加要出去搵嘢做啦！我同阿嫲两个做你嘅后盾，打到不平等待遇。 唔得噶，你唔明白华女嘅脾气噶啦！如果我夹硬出去搵嘢做咧，佢同我离婚都有份啊！ 切，好闲啫，要佢真系咁野蛮噶，由佢嚟到够咯。 玲玲，唔好乱咁噏啊！我哋不过鼓励阿李太出嚟做事，唔系挑拨佢同阿李生离婚噶。 是啊嘛，对不起啊李太，不紧要。 不过咁啊李太，你哋李生嘅头脑既然系咁陈旧，我哋应该用事实证明佢系错误嘅。 是啊，你可以静鸡鸡出去做嘢，等你做得好地地嗰阵时，就算佢知道，佢都唔会反对啊。 唔得噶，点瞒得过佢啫？ 切，你改个第二个名，化个妆咁咪得咯。 化妆？ 嗯。好易啫，买个花粒翻嚟一戴就变咗长头发，又喺嘴边嗰度黐粒物，咁讲嘢嗰阵时声线提高啲，又买嗰啲靓衫翻嚟着，咁咪唔会穿煲咯。 就算系呃得到佢，咁我出咗去外边做事，冇人喺屋企，佢打电话翻嚟咁点啊？ 阿嫲，你开雪柜攞支汽水俾李太饮，我入房一阵啊。 哦，唔使客气啊， 要嘅要嘅。 李太啊，六只鸡蛋够唔够啊？唔够我再俾多几只你啦。 哦，唔使客气啦，老太。 咁你拎翻去先，唔够再嚟攞过啦。 哦，点解？ 我仔玲玲咧，就乜嘢都唔叻，淨係學人講説話咧，佢的確有啲天才嘅。 唉，怪之搞到我一頭霧水，點解老太太企喺度，嗰把聲喺房度出嚟咧咁？ 嗱，我而家學下你嘅聲俾你聽啊，老太啊！你哋阿玲玲啊，真系夠曬福氣，珠圓玉潤， 真係好羞恥喎。 所以我話你唔使驚啊，如果你出去做嘢，我過去你嗰邊，你先打電話翻嚟，我就冒充你把聲同佢講嘢，咁佢梗係以為你喺屋企㗎。 係啊，咁咪冇事咯。 係啊，你睇，一於咁啦，我哋咁樣做都志在替啲女人出翻啖氣。 係啊，嗱。金馬酒店個經理係我死鬼丈夫嘅學生嚟嘅，我叫佢俾份嘢你做，佢梗肯嘅。 金馬酒哦唔得啊！阿華又喺金馬酒店度做，如果我又去做，咁咪實撞到佢 啊！咁仲好，佢發夢都估唔到你夠膽同佢做同事噶嘛。嗯，等我同你改個名，叫邵子琴。 邵子琴， 嗯。 咁多名字都唔改，要改你表姐嘅名咧？ 哎呀，嫲，你聽我解釋啦。反正表姐都唔翻嚟香港，咁你睇借佢個名字用下有乜所謂啫？而且余叔叔又知道我有個表姐，咁話你睇下親戚，佢實俾份嘢佢做噶嘛？ 哦，咁都好嘅。 嗯，你睇啊，一月係咁話啦。 全 熟 的， 这只是半生熟， 这 只是生生地。 系咯，咁就啱啦。 咁你今朝嘅口味中意食边只啊？ 嗯，半生熟。 食咗咯， 车入嚟坐。 好啊好啊， 阿启坐。 喂，早晨啊，朱总。 早晨早晨。 唉， 整只鸡蛋啊。 啊好啊好啊，我啊橡皮肚嘅。 系，呢只全熟嘅，呢只生生地嘅。啊，萧生，今日你嘅口味啊，中意边一只咧？ 我乜都啱噶，我冇佢腌尖。 哈，食啦，仲讲咁多，啲吉吉。 哎，唔該唔該啊！ 你食埋碟麥皮啦。 嗯，唔準啦，我食埋蛋夠噶啦。 哦， 喂，唔食啊，行啦。 好啊，好啊，好啊。 嗯， 快啲啦。 公事包。 嗯，等低佢啦。 啊，喂喂，嗯，今朝使唔使食一食啊？我煮咗另一面唔睇啊。 行啦。 拜拜。 拜拜。你看我聽住佢哋落樓梯 嘅。係啊， 我去你嗰邊啊。 李生會唔會翻轉頭啊？ 唔會嘅啦，過嚟啊！ 啲嘢預備好曬未啊？ 預備好曬啦。 有冇俾李生睇到啊？ 冇啊，我擠我自己嘅櫃桶底裏邊。 咁我哋入去化妝啦。嗱，玲玲啊，你聽住有冇電話啊？ 哦。 喂，同老婆拜拜先。真系奇怪喎！本来雪芳朝朝早出嚟睇住我上车嘅，啊，咁佢今朝唔见佢咧？ 诶，我同你上去问下佢。嗯， 上车啦，唔多事啦， 系啦。 系啊，玲玲讲得啱，真系成个都唔同嗰个样。 梗系啦，我而家系邵子琴，唔系李华李太太啊嘛。 阿嫲得未啊？ 就得啦，换紧衫啦。 啊，食啊！ 我冇你咁迷食， 你唔食我食。 明，你睇。哎 呀，睇下，哇，真系成个唔同晒噃。 老太啊，我惊啊。 唉，使乜惊啊？我俾胆你。 系啊，你将你啲化妆品同埋衣服摆去我处，咁去街嚟我度换衫，翻嚟又嚟我度换翻衫。咁如果必要时喺骑楼爬过嚟，担我撞板。 冇错啦，雅玲，你即刻打电话去金马酒店揾余耀宗，搭到先叫我讲啦。 啊，耀宗，阿琴啊啱啱喺南洋翻嚟，佢又想喺度住耐啲，所以我带佢嚟见你，想你帮忙下。 千万太过客气啦。如果你老人家有咩交代，即管出声咧，我做得到嘅，一定可以嘅。 咁我多谢先，我啊想请你喺呢处揾份嘢俾佢做。 咁就容易啦，不过唔知阿邵小姐想做咩工作咧？ 哦，咁佢冇乜所谓噶，佢嘅程度就中学毕业，不过佢识得好多种嘅外国语言，而且好聪明伶俐噶。 哦，咁啊最好啦。我想请佢喺我哋嘅公共关系部门度屈就一下，我相信阿邵小姐一定能够升任嘅。 吓，公共关系部？ 系咯， 都好嘅。阿琴对于同人交际呢种工作都啱噶。 咁啊最好啦。 耀宗，我仲有一样嘢想要求你。 啊，先母，如果有咩交代嘅，即管出声好啦。 因为阿琴咧，朝头早同下午都要同我聊你啲私事嘅，所以我希望你准许佢朝头早咧就迟半个钟头翻工，下午咧就早半个钟头放工。咁唔知你做唔做得到咧？ 得得，冇所谓嘅。 咁多谢晒我经理。 乜笑话？ 咁佢几时可以翻工啊？ 听日可以噶啦，阿邵小姐，听下两点半钟到，请你嚟我写字楼，我介绍两位主任你认识啊。 好啊。 书啊！ 你讲咩话？ 冇，叫声你啫嘛。乜你唔系嚟揾阿李主任嘅咩啊？李太。 李太咩李太啊？ 你唔系李太咩？唔认得我啦，我系萧文启噃。 哼，你系咪想发咗啊？我都唔识你嘅，萧文启，话你一啲都唔斯文啊！唔好阻住我噃。唔系我大声嗌飞你噶，行开！ 入嚟啊！ 华女，睇个对眼，系咪有啲奇难杂症啊？ 咩奇难？ 睇啦，睇啊！ 冇嘢啊！做咩啫？你癫咗啊？而家 唉，佢咁嘅是但一样啊，唔系冇理由噶。 咩冇理由啫？你要讲得噶嘛？ 我见到你老婆啊！ 你见到雪芳？ 系我头先喺经理室度出嚟啊，我仲同佢撞头添。 咁你啊真系癫咗啦！我话过唔准阿雪芳嚟呢度噶嘛？你认错啫啩？ 唉，成个你老婆咁样啊，世界上边有两个人似得咁十足嘅得噶？ 你头先就更眼花，咁有你有冇叫佢啊？ 有，唉，锦志奇啊，佢瞪大眼咁望实我，又话唔识我，仲话大声嗌飞你添，搞到我一动都冇啊！ 咁又证明你睇错啦。 唔系咧，佢直头同你老婆啊一样样噶，真系孖生姊妹都冇咁似。 一樣， 一樣。 咁樣你見唔見行去邊度？ 我見，我睇住佢入咗經理室嘅。 哦，好，我而家即刻打電話翻嚟俾佢。如果佢喺屋企嘅咧，咁咪證明你眼花啦。 打。 梗係李先生打翻嚟噶啦，快啲聽啦。 喂，找边个啊？哦，我是，有咩事啊，华女？ 哦，冇咩事。阿启个大惊小怪，佢话喺呢度酒店见到你喎。 系咩？我都冇出过街，萧先生梗系认错人顶啦。 我咪话佢眼花啦，无中生有。你点会又无端端咁走嚟酒店啊？ 吓，系啊，你叫我唔好出去，我梗系听晒你话噶嘛。仲有咩事啊？ 冇咩事啦，我不过想证明俾阿启睇下，你到底系冇嚟到酒店啫嘛。拜拜。 拜拜。 听佢个语气，佢一啲都冇私言，你冇冲阿李太同佢讲电话噶噃。 梗系啦，我有把握，自己应承李太系说顶当噶嘛。 咁佢真系信晒啦，李太啫。 信晒啊！ 咁啊，冇得好讲。嗱，文启，我唔系话夸口啊，我话过唔俾佢嚟写字楼揾我，佢又点会喺写字楼得噶？ 唉，你好嘢，不过我仲系唔明。 哦，你仲未明啊？咁你收咗工真系要揾个眼科医生同你验下对眼至得，咁你又咩都明噶啦？喂，哦，好啊好啊。入去啦，经理叫啊。 入嚟啊。 得经理咁关照，我真系感激啦。 乜事话邵小姐，唔使客气。 哦，两位嚟咗啦，一嚟咗。 啊。 今日唔理你介绍啦。呢位是我们酒店的公共关系部主任李华女先生，呢位是邵子琴小姐。 李主任。 哦，呢位是副主任萧文启先生。 哦，萧副主任。 萧小姐， 刚才我真的失礼了，对不住啩。 唉，不是这样说，我失礼就真，我要向你道歉。咦，你两位见过面了吗？ 啊，是啊，头先有些少误会啫。 坐喺度倾啦，吓，坐喺度倾啦，喺度坐住，快啲嚟倾啊！ 阿邵小姐是我一位师母介绍她来这里做事的，她个人很有才干，我想请她在我们公共关系部担任一份职务。 你两位意见怎样呢？ 咦，李主任，为什么你不出声呢？ 啊，好极好极，非常之好。我们好欢迎同埋邵小姐大家一齐工作嘅。 系啊系啊，我更加欢迎添啊！ 我完全冇做事嘅经验，要请阿李主任多多指教啊！ 哦，千祈唔好咁讲，邵小姐你太谦啦。 咁一要咁话啦，啊，邵小姐，你可以由听日起翻工啦。李主任， 啊， 你备张台俾佢咧。 哦。咁我哋翻出去啦，我哋翻出去啦啩。 咁多谢晒啩。 唔使多谢，随便坐啊，随便坐啊，邵小姐吓， 做做嘢啦。 我对眼唔使睇医生啦啩， 似啊似，不过谂落又唔系好似噃。 啊？啊！我真系唔明你呢句说话嘅意思啦。 佢啲头发咧就长过雪芳嘅。佢塊面嗰度咧，仲有粒墨添，而且 靚過你太太， 都可以咁講。佢個身材、談吐、風度都好過雪芳。 你嘅觀察力都幾夠嘅。嗯， 梗係啦。不過老實講啊，我唔係幾中意同埋佢一齊工作嘅啫。 你唔中意啫，我中意啊。 咦？ 咁樣你梗係想追佢啦嘛？ 啊，佢又唔係你老婆，我梗係有權追啦。喂，你唔反對嘛？ 關我咩事啫？你咪追到夠咯。嚟啦，啊！ 你睇佢行得嘅姿勢幾美妙， 你就嚟想創咗個心噶啦，做嘢吧啦， 要做咪做。 老太， 我喺騎樓睇住你落的士噶啦，就嚟啦。冇事啊嘛， 冇事啊！李生睇到你点啊？佢成个肝脏呆晒，经理问咩佢都唔识答喎。佢真系打电话翻嚟啊！我学你嗰把声，唔知应付得几好啊！ 系，我已经同你煮好饭噶啦，你快啲入玲玲房换咗衫先啦。 哦哦，阿嫲，你帮你睇手啦，我出去骑楼睇。 我帮你走啊！ 哦， 我走啦， 再见。 今日咁唔开心啊！ 公司今日嚟咗个新女同事，佢个样同你一样嘅。 哦，唔怪得萧先生打电话翻嚟话认错人，系咪就系嗰个啊？ 系，不过佢实唔做得耐嘅。 点解啊？ 听日我哋酒店同法联影片公司联合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到时咧就介绍四个外国明星同班记者见面，我打算派佢做司仪。但呢四个外国明星的资料全部在我公事包度，我专登唔俾佢睇噶噃。到时佢实丢假嘅，一俾啲记者柴台，佢仲有面做落去？ 哎呀，你点解要咁样累人啫？ 唉，佢个样咁似你，我成日同佢对口对面喺度做事，个心好唔舒服噶嘛。冲凉先。 冲完凉食得饭噶啦，我出去炒埋啲餸先吓。 好啊，嚟落去。 言相对靠窗而站，隔于房饭偷偷饮入六个波间，只机子欲开难，风烟马雨花红惨，仇恨换得吞得散，一腔泪眼，一顾一盼。 系啊，啊点啊？我都话咧，女人唔应该出嚟做嘢噶啦。嗱，而家差唔多9:30啦，嗰位邵小姐仲未翻工。 你冇记性。经理话过准佢翻迟半个钟头，走早半个钟头噶嘛？ 经理梗系饮咗佢啲迷汤。嚟啦！ 啲都冇遲到啊！ 咁多位早晨， 早晨啊，邵小姐， 邵小姐， 咩事啊，李主任？ 今日下昼三点钟，我哋喺餐厅举行一个四国明星嘅招待会，我决定派你做司仪。 哦，派我做司仪？我唔知得唔得噶噃。 哦，经理话你好有才学噶嘛，我谂你实做得嚟嘅。 哦，咁好啦，李主任你叫到，我唯有勉为其难啦。 邵小姐，你有咩困难即管开声，我肯帮你噶。啊， 佢哋而家喺餐厅布置紧，你又帮下手 啊。好啊。 你又以为好得意，等阵你就知啦。各位嘉宾，各位文化界的先进，闭酒店和法联影片公司联合举办的四个外国明星的记者招待会现在开始了。这个招待会是由邵子琴小姐主持，介绍四位外国明星和各位见面。 先进，法联影片公司在本市实地拍摄一部影片，叫做《天下一家》，是由四位不同国籍的明星主演。今日这个记者招待会，好多谢各位咁赏面光临。我代表闭酒店和法联影片公司，向各位衷心致谢。现在我介绍第一位明星出场，这一位就是英国的明星戴安娜小姐，同各位见面 ，Miss 戴安娜。戴安娜小姐今年21岁，在伦敦出世，4年前参加电影。她主演的14部影片都非常卖座，奠定她在英国红星的地位。 请问戴安娜小姐的三围是几多啊？ 想知下邵小姐你的手隻。 先生，如果你是我的裁缝，我就告诉你，但是可惜你不是啊。看明星是印度的帕蒂小姐，她24岁那年 你问一问柏德西小姐，看看她对我们中国男人的印象怎样。 A Chinese Army Gate Bali made glass so stay hey What about the chat new day她说对中国的男人印象非常之好。咪住，除了这位先生之外。 上川文子小姐，日本的女人对待丈夫是不是绝对服从的？ 日本のおさんは優しいですか？ はい、とても優しいです。 上川文子小姐说，如果个丈夫值得服从的，做妻子的当然服从啦。但是好像怕你这样的人，相信你的太太未必服从你噃。 这位邵小姐口才又好，人又够大方，今日这个会由她主持，真是声色不少。 我绝对同意。 邵小姐真厉害， 谈到大风应对如流， 你服得啩？啊，这资料我完全没给她看过的，为什么她会那么清楚？梗系你静静地偷俾佢睇啦，真系衰人嚟嘅。 冇啊冇啊，唔关我事噶，你千祈唔好怨我啊。 现在我再请四位明星出场，请各位记者拍照。 喂，李主任啊，下个节目系邵小姐唱歌啊，你上去宣布啦。 你去啦。 好啊。 四位外国的明星，各位刚才已经见过面了。我们各位司仪邵子琴小姐用这么轻松幽默的说话来介绍他们，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之欣赏的。我现在就介绍另外一个节目，就是请他为大家唱歌。 点啊？冇撞板啊嘛？ 冇，好顺利添。诶，经理介绍两个董事俾我先，佢两个都赞我讲得好嘢啫。 系啊。咁李生系点啊？ 嘿，佢成个当堂冇晒表情。 喂，李生翻咗嚟啊！我睇住佢落车嘅。 吓、啊？咁我咪冇时间过去？ 系咧。 唔怕，我同你买咗罐饼干，你一阵咪落街买嘢，问正门翻去咪得咯。 系、啊。哦，快啲换衫啦！嚟，快啲。 雪芳。 你翻咗嚟啦？ 系，乜你去边度嚟啊？ 冇，我落街买罐饼干啫嘛，我攞翻俾你换啦。你哋今日嘅招待会点啊？ 讲起上嚟就一把火。 咩事啊？ 今日啊，俾个邵子琴出晒风头。 你唔系话一定要佢丢假嘅？ 我就系唔明白，佢咩资料都有晒，佢出台嗰阵都讲得头头是道。咁我问阿启有冇话俾佢知啦？阿启佢死口都唔认。 或者第二个讲俾佢听咧？吓， 咁我先至唔忿。 你使乜咁激气啫？女人做事边啊及得你哋啲男人啦？尤其是你咁本事，你怕他会叻得过你咩？ 咁啊，梗系啦，佢同我边度有得比啊？做落佢就知。 我答应搵份嘢俾佢做，不过应酬我师母啫嘛。啊，估唔到佢琴日招待会度表现得咁好喎、 啊！以佢咁嘅口才同埋风度，佢做呢种嘢一定好有前途。 一定是他们来了，进来啊。 老董事， 邵小姐， 经理， 请问先经理叫我们进来有什么吩咐呢？ 没有，因为昨天招待会有这么好的成绩，老董事认为邵小姐是一个很杰出的人才，希望你以后多些派她出去做些联络的工作，表酒店很重用她。 经理和老董事太过奖啦！ 一啲都冇过奖，我讲说话好老实嘅。 冇错啊，我哋真系心庆得人。李主任，你都应该觉得高兴先系啱。 系，我都应该好高兴嘅，经理。 两位冇咩事啦，翻咗办公啦，啊？ 好。 多谢经理，多谢卢董事。 唔使多谢。 经理叫你两个入去有咩事啊？卢董事嚟咗，老总叫我入去，当面赞下邵小姐 啊。哦，其实我咩都唔识噶，要请阿李主任多多指教至得啊。 你唔使咁谦，经理而家咁睇得起你，话唔定将来我仲要向你请教添。签好啦，你而家即刻攞招待会个数俾我。 啊，李主任啊，而家四点半啦，我想先走先啊。 你要走啊，三点半钟都走得啦，使乜问我啫？ 再见。 工啦。 系啊。 喂，华女啊！华女啊，世界嘅事啊，真系巧啦。 咩咁巧啊？咦，你咪跟住邵子琴尾嘅？乜点解你会喺度噶？ 就系、是、咁样先至巧咧。原来嗰位邵子琴就系住喺你哋隔篱圣堂嗰度咋？ 真嘅？ 系，我亲眼睇住佢入去嘅。诶，我同你上去问下你太太啊，佢梗知道邵小姐系唔喺嗰度住噶。 好啦，好啊，嚟 去啦。 你睇啊，你哋隔篱圣堂嗰树啊，多咗个女仔喺度住，你知唔知啊？ 哦，知，就邵小姐啊嘛，咪就玲玲个表姐咯。我今朝早先你见到佢，啊，佢个样真系同我差不多啫，唔怪之你会认错佢啦。 嗱，系咪啊，华女？ 系又点啫？咁你咪想过隔篱探下人啊？ 我点知想去探下佢啊？我仲想时时去揾佢添啊！ 啊喂喂，不过追女仔呢手嘢咧，我就冇乜经验，你要点翻几度散手俾我先得？ 追女仔二哥借火啦！嗱，首先你要不露形迹，就算你个心好中意佢都好，你千祈就唔好，千祈就唔好 擒擒青啊！ 系冇错啦，你千祈唔好擒擒青，你要对佢若即若离咁啊， 咁个女仔先中意你 啊！咁我明啦。 喂，不过你以前追阿李太嗰阵，如果你时时都冷冷淡淡咁，咁点追得到啊？ 我， 哎呀，李太啊，佢诶唔出咧，咁你讲啦，你点会嫁俾佢噶？ 我冇讲俾佢听啫。 你咪讲俾佢听啦。 我同佢行咗好耐噶啦，咁忽然间有一日。佢跪我面前向我求婚喎，咁我应承咗佢，咁我咪同佢结婚。 啊，原来咁嘅， 主任啊，乜你都会肯跪咧喂？ 咁耐嗰次，仲提嚟做咩咧？ 唔同你哋讲咁多啦，我快又 小静啦，快啦。 唔系嚟探你，我探你个表姐啫。 哎呀，到而家我先知道，原来佢喺度住喎。 佢系喺我哋呢度住噶，不过佢而家唔喺度。 唔喺度啊！我亲眼睇住佢翻咗嚟噶。 你亲眼睇到佢翻嚟噶？咁请入嚟坐。你坐下先啦，我入房去睇下。 哦，唔该啊。 个萧生嚟咗，话揾表姐坐喎。 真系，咁点解你唔话俾听啊？表姐唔喺处得噶。 唉，我唔系咁讲咯，不过佢话佢亲眼睇到表姐翻嚟呢度，咁点好意思唔请人哋入嚟坐啊？ 咁啊，咁你话俾听啊，表姐瞓咗觉，佢就会扯噶啦。 哦。萧生，真系唔好意思啦，表姐啱啱瞓咗，我唔敢叫醒佢啊。 千祈唔好叫醒佢啊！佢瞓咗有得佢瞓啦，我话佢得闲。 唔啱你哋嚟坐过啦。 我唔紧要，我放咗工，我咩事都冇，我等下佢。 我惨。 唔惨，等下好闲嘅啫。 睇报纸啦。 啊，唔该。 我咪赶住去街。 哦，咁我先冲啦啩。 好。 阿萧生咪仲喺度啊？ 喺树啊！我已经教定阿玲玲话表姐瞓咗啦，但佢话玲玲等候。 咁。我谂我要化个妆出去应酬下佢至得啦。 好啊好啊，唔係佢成日坐住等盞碗收嘅啫。嚟啊嚟啊！你換個睡衣，著埋我件神褸出去咧。 你唔走住嘛？ 哎呀，我好耐性嘅，我梗等噶，你隨便。 咁你坐到夠啦，我入去啦。 佢兩句唔使佢成日喺度坐喺度咧。誒，咁你過咗嚟唔怕李生揾你啊？我呃佢話沖涼啫。啱你擒過去入咗我沖涼房，如果佢叫我咧，你應佢兩聲咩？ 好啊。 唉，邵小姐。唔緊要，我對你唔住真啊！係咪玲玲叫醒你噶？ 唔係，請坐。你有咩事嚟揾我啊，蕭生？ 冇，我專程嚟拜候你噶。 我唔敢當。你有咩嘢要同我講啫？ 邵小姐，我哋雖然日日喺寫字樓見面啊。但是好似冇咩機會坐埋傾偈， 咁你想同我傾啲咩偈啊？ 我唔怕坦白同你講啊，邵小姐，我唔知佩服你個才幹啊，我實在你， 我都好喜歡你，咁大家做同事先就好啊嘛。 我唔係話淨係喜歡同你做同事啊，我仲希望同你做親密啲嘅朋友。 我認為大家做朋友要一步一步嚟，先至大家了解先，邊度有咁快可以叫得做親密嘅朋友啫？ 係嘅，係嘅，係嘅。解下先啊！我唔識講説話噶，你唔好怪。 咁啊，唔緊要。啊，你有冇過去啊？李主任嗰邊啊？ 啊，有啊有啊，我都喺嗰邊嚟嘅。 我都好想去探下李主任同埋李太。講起上嚟，阿李太個樣真係同我好似嘅啫。快啲知你初初嗰陣時認錯我係佢啦。係咩？係。陪我過去啊，李主任嗰邊啊， 嗱。哎 呀， 好啊，好啊，好啊。 咁你過去先，我換好衫，我就過嚟啊。 嚇？我一個人去啊，我等咗好耐噶啦。 咁我一陣間見你啊嘛。 好啊，好啊。 咁你過去先啦嚇。 开心，梗系得咗啦！ 我倾咗几句啫嘛， 咩话？倾几句咋？咁你去咁耐嘅？ 佢瞓咗晏觉啊， 要等佢起身先得噶， 仲要等佢，系你先做得到嘅啫。 嚟啦，嚟啦，哇，邵小姐。 啊，李主任。 啊，系，李主任喺度，系，姐姐咪坐下。 你睇咧？ 佢啱入咗去沖涼。我同你又叫佢出嚟 啊？好啦，唔使叫佢出嚟啦。 好，唔緊要，嚟，等我入去睇佢出得嚟未？ 雪芳，邵小姐嚟咗啊！ 我未出得嚟字啊，你请佢坐阵先啦。 快啲啦。 得啦。 佢仲有一阵先出得嚟，真系对唔住啦。 哦，唔紧要。不如我入去同佢倾下偈啦。 你入去找他啊？ 我們女人和女人啊，有很多事情說的嘛。那蕭先生，你和我看著李主任，不要讓他進去，阻住我和李太聊天。 哎，行，我幾天不讓他進去，麻煩你坐下，坐我都不讓你進去。 玲玲啊，玲玲，出嚟啊！ 李太啊，我嚟探你啊！ 哦，邵小姐，真系对唔住啦，要你走入嚟添。 食烟啊！ 邵小姐啊，请坐啦， 唔使客气啦。 嗰边有本相簿啊，你拎嚟睇下，我一阵间出嚟陪你啊吓。 好啊！哇，李太啲相好靓啊！ 咦，佢哋睇相喎，咁我仲有排睇噶，做平企吧啦，啊！ 黎生咁睇美我哋女人，一定要想个办法谂埋佢折头，点啊？佢识唔识揸快艇啊？ 我谂佢唔识。咁耐佢都未同我去坐过， 咁得啦，你写张字条约佢出去玩，一阵静鸡鸡交俾佢，不过千祈唔好写翻你自己笔字噃。 哦，咁得，我可以写草啲咪得啦。张字条点写？ 跟我嚟，我教你。 姐，喂。张你啊，你谂咩啊？心不在焉咁。 啊，张啊，小哥， 喂，你系咪捉棋噶？ 李太啊，我先走先啦，第日再嚟探你啦。 好，邵小姐，再见啦。 再见。 唉，你呢只象嚟噶，飞象都得，个象行田啊嘛。 李主任，张先生，我先走先啦。 我送你翻过去啊。 我唔使客气，你哋捉开棋啊嘛。你 們 慢慢 做 啦 嚇， 再見。 好，再見。再見。 唔係 怨氣啦。 李主任，再見。 再見。 再見。 再見。我哋走。 今日冇辛苦做啊。 好，咁禮拜一再見。问多嘢做咩啊？ 哦，对唔住啊，我不过系咁耳闻下啫嘛。我入去厨房炒埋啲餸先啦。 咁仲唔去？ 哦。好啊， 一杯鲜榨橙汁。 哦， 对唔住噃，要你等咁耐。 哦，唔紧要，我都啱嚟啫嘛。 李主任，点我今日约你嚟呢度做咩啦？ 我估你梗系有啲嘢想单独同我倾下，系唔系咧？ 冇错啦。 唔该。李主任，我听人哋讲，你好反对女人出嚟社会做事嘅，系咪咧？ 系。呢个咁嘅观念，我已经改变咗啦。 点解呢？ 因为李乐。 我。 系。我以前认为女人的确冇乜办事能力，但系自从你嚟咗之后，我觉得你的确好能干，而且你仲叻过好多男人添。 李主任，你太过奖啦。其实有好多女人都好有才干噶。譬如咁讲啊，我相信你太太都一样可以出嚟做事，不过你要佢喺屋企打理家头细务，唔肯俾佢出嚟啫嘛。 啊，请你原谅。你呢句说话我要反对啦。我太太个样子同你虽然差唔多啫，但系佢个头脑咧同你又差得好远啦。 点见得呢？ 你个人咧好高贵有风度，我太太嘅仪表就好普通啫，而且佢啲举动又好呆板。嗱，你待人接物够风趣，而且有幽默感添。佢咧就完全唔懂得交际之道。所以佢同你简直冇得比较啦。 李主任，咁你又讲错啦。其实我咪即係你太太。 啊啊，你 一样啫。 咁、哦、你又太谦啦。我点会讲错啊，唔通我自己嘅太太点我唔知咩。我哋不如唔好再讨论呢个问题先。你叫我带埋游水裤嚟，咁你到底想去边度玩啊？ 我好中意坐快艇嘅啫，唔啱一阵间去租只快艇出去玩下啦。 系、哎、好啊好啊，不过我唔识揸快艇噶噃。 哦，我识啊，好容易嘅啫。 伙计，埋单 啊，埋个半啊。 嗱，净系呢样嘢你叻过我太太，我谂我太太连快艇都未见过。 我唔信啫， 真噶，嚟， 我去烤火先啦吓， 好啊。 你坐 稳 啲啊 吓，阿妈啦！喂，前面镜你唔好行啊，等住我喂，喂，赵小姐啊，只转点停噶，我唔识噶。 我都系惊佢有危险啫， 唔怕。你叫咗个租快艇人匿喺船度，等到咁上下时候出嚟晒翻只艇翻我啊嘛。 虽然系咁讲啫，但我都系有啲担心。 唔紧要嘅，大 大胆啲啦。喂，佢当时点啊？ 佢吓到啊，叫救命 啊！ 咩咁好笑啊？ 阿嫲，呢个系我同李太嘅秘密，唔话得俾你听嘅。我哋去换衫啦，一路换一路讲俾我听。 系啊，嚟。 水滾的了，你給我暖水缸，我替你換了它。 李太，李生怎樣？ 玲玲， 大傷風，猛打乞嗤。 哦， 叫我打了電話向經理告了一天假。 啊，那他在家裡怎麼不回工？那不就是，我都不知道怎麼辦好。嗯，唔怕，我有办法，又去同佢讲。咁试下啦，嗱，你入房先，我冲暖水袋啊。阿李生啊，得嘛？ 唉，你睇我个样，我知道有事啦，仲话我冇事。 唉，冷亲下好行啫。阿李生啊，我有啲事想过海，叫阿李太陪我去得唔得？ 唔得。 啊！ 我冇咗个老婆服侍我，点得啊？你真系， 切有乜紧要啫？我阿嫲喺隔篱啊嘛，如果你有咩事，打个电话过去叫阿嫲过嚟帮你手，咪得咯。 你阿嫲又唔系我老婆，我有咩理由叫你阿嫲服侍我得噶？ 喂，李生，表姐已经话咗俾我听，琴日你为咩事去坐快艇啦？如果你唔俾你睇去咧，我就穿你煲。 你千祈唔好啊！算我怕咗你啦，咁你出去叫佢同你一齐去啦。 咁就麻麻地啦，暖水袋。 啊， 你睇啊，李生准你陪我过海喎。 哦，好啊， 咁我哋去啦。 快啲翻啦。 哦，拜拜。 邵小姐，早晨早晨。 早晨。 头先经理吩咐过我啊，话如果你翻嚟咧，叫你同阿周去接机喎。 哦，接机？ 嗯。 接边个机啊？ 接两个新加坡嘅大有钱佬，佢嚟亲系住我哋间酒店噶，你阿周认得佢噶啦。 哦，好啊。副主任啊，我今日屋企有啲事，我想接完机就翻屋企啦，可以吗？ 哎，可以可以，你即管翻去啦吓。有咩事我同你做得啦。 咁唔该晒啊。 周生，经理话叫我哋接机喎，系咪啊？ 系啊，而家去啱啦。 哦，好啊。 咁你写信俾阿玲玲，又话你今年唔会翻嚟嘅。 哦，公司放咗我一个月假啊嘛，咁我咪翻嚟睇下你哋咯。嗱，呢包榴莲糕送俾你嘅。点解你好似周身唔自在咁嘅啫？ 你唔知噶啦，你翻亲嚟咧就好麻烦噶啦。 有咩麻烦啊？ 我慢慢再讲俾你听啦， 咁神秘。 阿玲玲呢？ 哦， 佢去咗打羽毛球啊。唉，等我去佢翻嚟咧，你休息一下先啊。 邵小姐， 邵小姐， 系，我揾邵子琴小姐。 你揾邵子琴？ 系啊。 你贵姓啊？ 我姓邵噶，我同邵小姐系同事嚟。佢话去完机场就翻屋企噶啦，佢翻咗嚟未？ 我唔明白，你埋去坐下先啦。 唔该吓。老太唔喺屋企啊？ 佢去咗揾阿玲玲伯。 哦，系咧，小姐，你贵姓名啊？ 我 啊， 我就系邵。 啊，我知啦，你梗系邵子琴嘅家姐咧。 啊，玲玲姐， 夢都估唔到你會翻嚟啊！ 我都係琴日先至決定嚟嘅咋。啊，玲玲啊， 啊， 呢位蕭先生， 誒，我哋入房去傾啦。 老太啊， 嚇， 呢位邵小姐又係玲玲嘅表姐啊，佢叫做咩名啊？ 佢叫邵子琴咯。 佢係邵子琴，咁嗰個 我有兩個兒生孫女，都叫做邵子琴。 你話巧唔巧呢？ 哦，原來咁樣。 嗯，你而家翻咗嚟，我真係唔知點收科咯。 咁真係幾論盡嘅噃， 想辦法至得。 啊，老太啊，你話有兩個邵子琴啊，咁點解佢哋改埋一樣名嘅啫？ 我而家都冇法子解釋俾你聽。 哦。而家嗰個邵子琴都唔喺度，我都唔錯啦。我走啦，再見啊！ 再見。 咦，蕭生，你嚟咗啊？ 係啊係啊，我啱啱想扯噶，係而家你翻咗嚟，我唔扯咯。 哦，咁請坐啊。你冇事啊嘛？ 冇事。 冰玉婆。你做咩啫？ 邵小姐啊，又有位邵子琴小姐嚟咗啫，而家喺房入边。 哦，事到如今，唔穿煲都唔得啦，蕭生，你坐低先。 啊，做咩做咩？ 嚟啦，你坐低先啦。 我嚟做你嘅雞啦。 唔知 唔知？呢個就係我嘅兒生孫女邵子琴，呢位就係我哋隔離嘅李太。 你唔使啊，你坐低聽我講啦。 大家声定近，早晚爱恋极亲密，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 乜你今朝好似成只开龙雀咁噶？ 我份人一向都咁乐观嘅啦，系今朝就系嘅咩？ 嗱声搞埋一单俾经理签啦， 得噶啦，签好晒啦，整啲嚟啦。 李主任，嗰日真系唔好意思啦，我唔知嗰只快艇一开咗， 唉，你啊累得我惨啊！ 咁收尾点啫？ 啊，好彩几个救生员救我翻去咯，搞到我而家又发冷又鼻塞， 咁真系对唔住啦。 不过都唔紧要，最好你第日得闲咧，就再陪我喺郊外玩下，补翻条数。 好啊，咁第日先啦。 不过第日就千祈唔好再坐快艇咯噃。 唔敢咩？ 喂，经理入去。 哦。 请埋坐。明晚預備請昨日新加坡嚟嗰兩位朋友食飯。 哦，何先生、陳先生係嘛？ 係咯，就屋企家常便飯啫嘛，冇咩人嘅。你兩位都請嚟啊！ 好啊， 多謝經理。 啊，李主任啊，以前我請客，你次次都唔帶太太嚟嘅，呢次你一定要帶埋佢嚟先得啊！ 經理啊，我內子佢唔係好慣出嚟應酬嘅，我睇。 我一定堅持請埋你太太嚟，因為我呢兩個朋友是大客仔嚟噶嘛，呢個面你要俾我啩。 好啦，咁我一於同埋佢嚟啦。 一於咁話啦，嗱，聽晚八點鐘就可以請到啊。而家冇咩事啦，兩位可以翻出去辦公嚇。 好啊。 好啊。 李太，放工啦！ 唔该晒，邵小姐。 唔使唔该。 玲玲呢？ 喺房。 老太啊，我有件事好论尽啊。 我知啦，听晚阿余耀宗请客，啱啱就有电话嚟话请埋我哋喎。 系咩？ 食餐饭有咩论尽啫？ 头先经理叫我同埋华女入去，话请埋我哋两个，但系要阿华女一定带埋太太。 哦，咁啊真系难搞啦。 系啊，听晚又请埋表姐去食饭，到时岂不是变两个邵子琴？ 咁都唔紧要，阿李太可以认咗阿琴个家姐，到时阿琴可以改个第二个名嘅啫嘛。 系啊，咁听晚我要同阿华女去，做得李太又唔做得邵子琴，点算好啫？我有辦法，聽日咧你同李生去先，然後我啊、表姐啊、阿嫲就遲啲去。到時咧，我帶個大包包，揸埋呢啲衫、啲假頭髮同埋乜乜物，攞住化妝品一化妝就分啦。 嚟，我飲杯。 好，大家飲杯。 啊，李主任同邵小姐嚟啦。啊，李主任，咦，乜嚟啊？ 誒？经理，你误会咗啦，呢位系我内子嚟噶，佢唔系邵小姐啊， 系咩？李太，啊，咁真系叫我输到我都肯啊！你睇个样同个邵小姐一样噶喎。 嗱，呢位就是我哋经理。 经理。 呢位系余太。 余太。 李太。 陈生，呢位系何生。 陈生，何生。 啊，李生，你真系够福气啊！你喺写字楼有一位咁靓嘅同事，翻屋企有一位咁靓嘅太太，佢两个仲同埋一样样嘅添。 请埋坐， 好啊，埋坐。你睇，咪嚟坐啦。 好啊，好啊。 系，啊，坐到啦。 好好。点 坐 咧？唔该。 诶，唔该。 啊，我唔识饮酒嘅吓，斟杯茶你睇啦。 哦。 啊，陳生同何生，你兩位倒好啦， 正路啫。余先生，你兩位主任確係人才喎。 咁啊，梗係啦。如果唔係，佢間酒店有咁好生意咩？ 你兩位過獎啦。其實咧，應該多謝經理領導有方至啱。哦，講到人才咧，我哋嗰位邵子琴小姐確實係傑出人才嚟㗎。 我啱啱想話㗎啦，出嚟做事啊！好多女仔叻过男仔噶，好彩我太太冇咁本事。若果有啊，我哋喺屋企煮饭凑仔都得啦。 阿嫲，佢哋嚟咗啦。 哈，侯老太嚟啦。 对唔住，我要祝我哋今次之嚟。 唔迟，老太太。 二叔叔，安琪。 玲玲。 我同你哋介绍，呢位邵小姐系我表姐，呢位余先生。 余先生， 邵小姐。咦？咁系 佢系我大表姐，喂，邵子琴系我二表姐，吓。 请埋左老太太。 坐，我请你坐。 坐坐坐坐，我哋坐住得。 斟茶。 嚟嚟嚟，坐啊，玲玲。 好，请坐。 咦，玲玲，点解你嗰位二表姐唔系同埋你一齐嚟噶？ 哦，佢有啲事要迟啲嚟，我去洗手间。 玲玲啊，我都去啊。余太，对唔住噃， 唔好客气，李太，阿玲玲知定噶啦。 会住耐啲啩？ 一个礼拜到啦。 咁我真系要陪你哋四围玩下得啦。 好啊， 诶，饮杯酒。 好啊，好啊，好啊。 干杯， 干杯。 先嘅，先。 喂，你一阵咧喺华满出花园，前面翻嚟啊！我有啲惊啫，唔使惊。 玲玲 啊， 点解你唔等埋你太太出嚟啊？ 哦，佢叫我唔好等佢，佢仲要补粉嗰阵至出嚟喎。 我太太咩都立过人嘅， 唔紧要，横掂少少借啲命嚟，你我哋饮酒啊！ 哦，阿琴嚟啦。 请坐， 陈生。 坐。 经理，对唔住，我嚟迟咗。 唔紧要，阿邵小姐，你迟到要罚你饮翻杯啦。 好啊， 阿琴啊，呢位系余太啊。 余太， 邵小姐，唔怪得佢哋都话你似李太啦，真系一样样嘅。 系啊，个个都系咁话我嘅。李主任。李太嚟咗未啊？ 哦，佢嚟咗噶啦，啱啱入咗洗手间。 哦， 邵小姐，头先你哋经理赞你系一个杰出嘅人才，呢句说话我真系无条件拥护啦。 哦，陈生，你上面啫。 哦，一啲都冇赞错。我哋寻日喺机场同你初次见面，就发觉你口才伶俐，风度十足啦。 可惜喺新加坡嗰阵，我未曾识你啊。如果我识你啊，一定重金礼聘，唔会俾你嚟呢度啦。 喂，两位有钱佬唔好用银弹政策喎。 余叔叔啊，你哋赞到我余表姐咁紧要，但系我知道有啲男人话冇一个女人有资格出你社会度做事噶噃。 唉，呢种男人嘅思想太落伍啦， 咁只开倒车嘅啫，将二十世纪推翻十八世纪，咁点得噶？ 冇错啦，社会上所需要嘅一个有才干、有学问嘅人啫嘛，男人同女人咪一样。 系啦， 老爷开得饭未啊？ 等等添啦，李太都未出嚟。 哦， 经理，真系对唔住啦，我内子嘅特例唔啱，唔好等佢咧。 唔紧要，等多阵啦。 哦，余叔叔啊，我再问下你啦，你系咪真真正正唔反对女人出嚟做事咧？ 啊，当然啦，嗱，好似邵小姐呢咁嘅人才，我即使有十个我都唔会嫌多啊。 嗯，咁得啦，各位请注意。 扶起佢坐下先，我 你翻 嚟 啦！你翻嚟啦！你 做老爷，你呢度坐低先。嗱，俾啲药油同佢搽啦。 华女，华女，华女， 玲玲啊！ 啊？ 点解你睇？ 哦。呢件事啊，讲起上嚟就长篇啦。不过简单啲，女人只配喺屋企服侍丈夫，所以我哋就叫李太化妆改名嚟见你。你而家以为李太做事好有才干，咁就证明你。 哦，原来咁嘅。 李主任，你醒啦？ 我而家冇咩事啊，经理。 咁你得咗场教训啦，你承唔承认错先？ 我承认啦，经理。 咁你以后仲反唔反对你太太出去做事啊？ 我唔反对啦，经理。 我唔系经理，不过你唔反对就得啦。 好啦好啦，而家冇事啦，阿姐。啊，唔系李太，你以后照常翻工啦。如果你之后仲系咁顽固嘅时候，你话俾我听，我炒佢鱿鱼。 好嘢好嘢。 你唔好咁嘈。 哦，各位，大家请过嗰边埋席啦。 好啦，埋席啦。 埋 席埋席。 华女啊，你唔会怪我嘛？ 雪芳，我答晒啦，我怪你啫，应该向你认错至啱。以后每朝早，我同你一齐翻工。 你咪好。